想真理找路，该问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间变化的脚 早无你眼中。

条路带我走上征途。 有的坏的所谓结果，但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。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，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，飞短流长来去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，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、哦、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，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 狂野，我是这耀眼。

上又窜起我的心和他的爱情，你藏的晶莹，不相信，却又迹可循。想起曾经拥有你，长夜里度过狂悲狂喜，可惜你要的是一个取暖的身体。原谅我选择自动放弃，

牵手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